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屯门嘅黄珠路支路右转翻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兆麟政府综合大楼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经过咧要留意啊。就是屯門的黃珠路支路右轉回去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跟著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對出，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現在都是正常，九龍入口只是公主道過海開始車多，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果欄。另外都有些爆水管和緊急維修工程需要封路的。在土瓜灣的北帝街，介乎碼頭角度至到木廠街的一段北帝街全線封閉，封了一段的北帝街，一帶就比較車多。另外紅磡的學園東街都是有工程，學園東街去碼頭圍道方向，介乎紅磡道至到民樂街一段都是全線封閉，紅磡道去回土瓜灣方向的車不能夠左轉入去學園東街。另外提一提你，在新界區為了配合天水圍的香港十公里錦標賽，在今晚的凌晨四點鐘至到明早的上午十一點三左右，以下的道路需要封閉，包括部分的天影路、天月路、天秀路、紅天路和天華路。封路期間，沿著元朗公路去回天水圍的駕駛人士就要改行唐人新村交匯處和朗天路，不能夠經天水圍西交匯處和紅天路，受影響巴士路線都是改道行駛的。這個封路措施是會在今晚的凌晨四點鐘至到明早大約十一點三。最後消防處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機可提高心臟驟停患者存活率超過十倍，有 AED 機救人就有機。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我的家庭日程表。 大家好，我是音乐说的艾力。在2023年，我和我爸爸妈妈已经一早买好日程表，要一起去一次家庭旅行。在过去的两三年，大家工作压力都好大啊，所以想趁两老仲系身体健康，同佢哋好好玩一次，留个快乐嘅回忆啊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同你嘅屋企人有个开心温馨嘅2023年。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了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的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二月可以率先在青沙管制区用到了。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看一下。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 ，PC。 早晨好， 又一个礼拜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望穿秋水，咁啊通关咯噃吓。 系啊， 咁啊虽然即系通关呢一方面，大家最我自己啦，就系、是、食买玩嘅，暂时都未有好多。好多宏大志向，又話去下旅遊啊，或者文化交流啊咁樣嗰啲未有嘅，即係單純啲。 我估都未，即係好似我哋成日都搞好多文化交流團啦，但係呢一刻我哋都暫時仲未去 plan。 係啦，因為始終即係一大班人上去，同一兩個人上去內地或者去下叫深圳或者珠海或者澳門咧，就好大分別嘅。 同埋我見到好多朋友仔都會講啦，即係係咪呢一刻 就要马上冲上去呢，定係过多一两个月睇定啲 先。我见新闻有阵时访问一下啲民众啦，即係香港人啦，咁都会话啊，你有冇諗住返去过冬啊，即係叫做 春节 啊咁样啦，咁但係即係好多都话会嘅，不过睇定啲先係啊。 我咁睇啦，因为有呢段时间啦，可能两年几三年呢，大家都好似一直都好盼望返去探下啲屋企人，其实我都有嘅。咁我都会觉得终于有机会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嘛。 咁但係大家啲手信就带返啲正头正路嘢啦，未必一定係药物嘅。我见近排啲药房都真係疯炒啦，嗰啲 连呢个止屙药都已经炒 了。係啦，咁首先啦，医管局都有出嚟讲话大家唔好囤积啦，同埋第二就係啲药物都係够嘅，唔好恐慌啦，係咪先。即係我估里里外外，特别係香港人啦，即係你无情白事身体健康啊，即係有适量嘅成药 ok 㗎，你唔需要真係有一下即系咩一箱即系成个箧咁大嗰啲大佬搞唔掂啦，系咪先？嗱，希望咧即系踏入2023年咧，大家真系百毒不侵啦，而且可以身体健康啦，咁样可以复常啦、通关啦，咁样翻去内地喺湾区入边，真系做到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呢个都系重要嘅。好啦，咁啊，今日嘅嘉宾继续聚焦喺咧呢个音乐方面嘅，咁啊，转个头请佢出场啦，同我哋讲下咧究竟啊喺音乐文化。怎样接接到湾区呢，咁转个头再谈过。 偶尔会跌进孤独，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关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肌，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顶。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直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谨记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担忧受伤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情诚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转凉，外套开箱，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因记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是回响，些牵挂你的望向天，二人合唱，你地会满足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在将我推，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有。 很正常，你别要有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请嚟啊，香港校际合唱节啊，艺术总监啦，刘浩显啊 ，Kelvin 同我哋分享嘅 ，Kelvin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lvin 啊，我知道咧，你都喺啲香港有啲直资学校嗰度，都会有阵时有啲教学噶啦，有唔同嘅工作咁样啦，咁啊，教育。音樂教育的工作在香港就好流行了很久了，就算依家你話連啲冷門啲嘅樂器，譬如豎琴咁樣啦，嗱當然又係小弟咧唔叻嘅啫，豎琴可能喺 Kelvin 嘅角度，喂唔流行啊，我哋細個都已經可以考皇家咩咩試啦，咁樣即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認可認證啦咁樣，咁但係隨住香港嘅小孩子嘅物質都真係越嚟越豐足啦，即係你想學。咩琴都可以學嘅，係啊，風琴又得，小提琴又得，即係甚至喺另一邊，除咗西洋樂器，中樂嘅維度，我哋舊時可能學校嘅中樂團都係可能有古箏、琵琶咁樣、唢呐咁樣，或者某啲吹口或者某啲古樂啦。依家就算係中樂部一個普通比較多資源嘅一啲學校咧。哇！佢嗰個中樂團都同你講唔講得少噶，即係嘅器具啊，或者所擺嘅資源啊咁樣。咁你點睇嘅咧？即係譬如啊，即係其實香港發展得咁好，有冇機會將呢啲音樂嘅發展即係帶到去灣區去咧？ 其實一定有啦，我覺得即係香港，我諗佢文化藝術嗰個水平咧，都係高嘅。咁其實即係所以國內我諗都係好。喜歡即唔同嘅機構、唔同嘅團體喜歡同香港嘅合唱團啊或者樂團咧有啲交流嘅，咁所以亦都多咗香港嘅學校咧係會帶佢哋嘅合唱團或者管弦樂團咧係去翻內地嗰度去做一啲表演嘅。 Kelvin 嗱講到表演咧，咁我知道你密羅緊箍整緊呢個香港校際合唱節啦，咁樣作為呢個藝術總監嘅你咧，今年就預告啊嚇中小學加埋成萬人啦， 係啊， 咁嚟緊呢啲活動會唔會可以？同灣區，譬如可能同你之前都有即係服務過一啲教育機構，譬如喺深圳南山區，我哋有聯城啊，或者珠海咁樣，之後你近近你逐步逐步咁樣叫做深耕落去咧，會唔會係你哋成個 NGOs 嗰、那個即係成個藝術團體嗰、那個那個主辦嘅理念咧，都會係 我諗。點樣文化藝術上多啲交流合作， 一定 係 好事嚟㗎。 冇錯冇錯，其實以往都有好多咧，譬如香港嘅作曲家，佢作完一隻歌之後，咁可能係由嗰隻歌係由香港嘅一個音樂嘅機構去委約去作嘅。咁都見到譬如澳門啊或者內地咧，係聽咗呢啲歌之後咧，係好主動好想去揾到嗰份歌嘅歌譜啊。咁、所以本身即係你話個香港嘅作曲家作完隻歌之後，跟住嗰隻歌，即係你唔使個人去噶嘛，你其實佢中意你隻歌，佢而家買份譜咧，可能喺網上面好容易，即係一個 email 就做得到噶啦。 係。 咁我已經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交流啦。咁到大家其實唔同嘅合唱團能夠唱到同一隻歌，其實嗰個又係好感動的。 係，因為好似跨地域咁樣啊嘛，即係意思係特別係早嗰兩年，我哋經歷咗太多嘅隔離，太多嘅叫做冇得同外界接觸。咁好啦，依家即係逐步全面開翻啲嘢啦。咁啊，譬如有機會都即係一定通翻關啦，係咪先？冇理由無了期唔通。咁譬如我哋過澳門，成日話好掛住個豬扒包嚟食下，或者嗰啲水蟹粥都好多年冇食啦，係咪先？咁但係頭先 Kelvin 都有講。 講嘅，即係話啊，可能即係我哋近近地，可能除咗深圳，其實澳門都可能係一個可以多啲合作同埋多啲交流嘅窗口啦，會唔會係？ 絕對會係啊，絕對會係。我記得喺2015年啦，咁啊，澳門咧佢就搞咗一個好大型嘅合唱節，咁都請咗我哋香港好著名香港熱合唱團啦，過去就做其中一個嘅表演嘉賓啦。咁我自己嗰陣時都有去嘅，即係我就去係一個獨立嘅觀摩者咁。係係。咁我都睇到啊，其實即係其實就係因為嗰個地理嗰個位置咁近咧，其實大家係好容易就可以去到。 係語言又相近啲啦，即係大家都講翻廣東話。 其實有啲時候嗰啲資源真係可能 可以共享 一齊共享多啲。 嗯，嗱頭先咧都有講到話嚟緊呢個香港校際合唱節啦，咁樣咁話超過10,000人喎。其實 R 期呢一類咁嘅 event 係咪都即係掏心掏肺，同埋都嘔心瀝血啦？用呢個字好啲添啊。嗯， 都係好辛苦嘅。不過即 係有好多間學校嘅咯，好多間學校參與嘅咯，咁樣 係啊！我哋今年會有140間學校。 哇！哇！係啊，好厲害，好厲害！咁啊，睇嚟即係密羅緊固之餘，仲要即係叫做我哋都希望疫情唔好反彈啦，即係持續咁樣，呢個係最最最重要。因為過往咧，其實一兩年咧，好多藝術家咧，其實都有啲活動想去搞嘅，或者我哋有啲好嘅領頭羊啊，唔同嘅藝術總監搞啲 event， 俾下一代可以將個音樂嘅種子薪火相傳啦。但係輸俾兩個字。就是疫情， 冇錯， 係啦，大家有心嘅，有力嘅，有資源添啊，甚至乎，但係就係冇咩咧，冇，即係可能健康嘅體魄。你諗下，如果你做緊一個咁大型嘅 event， 即係 touch wood， 如果真係即係 covid come back， 或者哇，即係又係疫情好誇張咁，真係比較難搞喎。 有時我就覺得疫情之下更需要創意啊。 嗯， 即係 即係我哋舊時冇諗過 work from home 或者 zoom 開會咁，但係依家好似都有啲新嘅嘢可以發生咗。 係啊，甚至乎冇諗過係一個 virtual choir 啦，一個線上合唱團。 有冇做過線上合唱團？ 有啊，其實。上年嗰屆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因為我第五屆咧，2022年咧，本身咧我哋嗰個節目咧都係1月2月噶嘛，咁嗰時就疫情高峰啦，咁佢停課啦，咁將我成個節就要停咗落嚟，咁但係後屘去到4月份咧，直情咧宣布話咧網課都冇得上啦，我哋提早放暑假，咁我哋即係嗰個團隊就諗，因為我哋接咗好多小朋友噶嘛，咁其實我覺得小朋友喺屋企可以上到網課咧，都係同老師啊同學。仔仲有一啲嘅交流啊嘛，咁你而家连嗰个都攞走埋咧，我就真系好担心啊！其实佢哋屋企仲可以点咧？ 冇噶啦，可能真系除咗打机。跑跑跳跳都唔得啊！你谂下香港人嘅居住环境，你估个个屋企都有几千尺俾你跑跑跳跳，其实都真系音乐喺呢个时候就发挥，除咗俾你有学术嘅成就同埋即系临尾毕业嘅时候多几个印仔剔剔之外，其实真系一个心灵。即係一個建構一個健康啲嘅心靈， 冇錯。所以我哋嗰陣時就做咗一個活動，叫做結伴唱將來。 哦， 咁我哋就係、是、我拍咗一紮嘅片啦，就係、是、教啲小朋友唱歌，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嘅。咁佢屋企佢就睇住啲片學唱歌，然之後佢學完唱歌之後咧，佢要拍翻自己唱嗰隻歌，我哋最後就擺埋一齊，咁就成就咗香港暫時最大嘅線上合唱團，有1,500人參加。 係喂，咁我覺得你下一步就灣區。合唱團，因為開格仔就得啦嘛，即係開唔同嘅 Zoom 啊，一格一格咁就可以令到即係再多啲人可以參與得到啦。 都係 嘅，咁啊期待你嘅活動啊順順利利啦。今日咧非常多謝我哋嘉賓啊，有香港校際合唱節嘅藝術總監啦 Kevin Lau 同我哋分享嘅，多謝 Kevin， 多謝。 雨對話你扶我，雨傘要你陪我，一霎眼變光。风都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走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被世的自由圣地。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破困境的勇气。低温给我怀抱， 灰心听我投诉，只有你做到。山坡险要无数，中间失散情侣大半数。上天将我这孤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同内地听日首阶段通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预期对整体香港经济发展有帮助，期望通关顺利，可以尽快加大名额，甚至取消配额，整体商业情况会跟随步伐恢复。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通关加强两地人流、物流等各方面增长，亦都制造良好气氛，尤其是农历新年将至，两地市民可以互通，逐步有序通关，亦都可以吸引内地企业来到香港，同埋外地企业经香港进入内地，香港企业都能够去到内地营运。他相信通关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效益，但是仍然要视乎一篮子因素，包括外资、全球经济、利息增长等。邱应华说，当局会检视通关情况，如果情况许可，不排除会尽快加大名额，令到互通更加顺畅。香港同内地听日逐步恢复免检疫通关。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形容是好事，呼吁计划返内地的家长带年幼子女接种新冠疫苗，过关的时候要小心戴好口罩，摸过扶手梯等物件之后避免摸自己眼鼻等黏膜。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儿童接种疫苗比率上升，不过六个月至三岁的幼童接种率仍然只有24%，即使加上部分小朋友曾经受感染，估计本港这个群组的幼童仍然有一半人没有接触过新冠病毒。他强调接种疫苗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屯門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個38歲的私家車男司機死亡。事發在凌晨大約3:30，那個男司機駕駛一架私家車沿屯門公路往荃灣方向行駛，當駛近屯門公路和黃珠路交界的時候，據報失控撞向路駁。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被送到屯门医院救治，延至凌晨4:40证实死亡。新界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美国国会山庄骚乱事件两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向14个人颁发奖章，名单上部分人已经身故。拜登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说，有关2020年总统选举的谎言助长当时的事态，但是两年之前民主没有倒下，美国民众并未退缩，坚持捍卫。另一方面，一批民主党国会议员亦都在国会山庄举行仪式，期间有短暂默哀，出席的包括民主党众议员杰弗里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偏北风，晚上转吹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清凉，有几阵雨，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

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PCR， 喂，通关你最想喺湾区边个城市叫做生活下，或者咧去饮饮食食啊，或者去体验一下。 上个礼拜我就同你讲过就系澳门啦、啊 嗯， 但系如果撇除澳门啦、 啊，系 我比较会想去近少少啦， 系 可以去深圳或者珠海行下先。 系、哦、啊，深圳都好耐冇去啦。嗱、嗯，如果记忆之中啦、啊，你最熟悉嘅深圳系边个区域咧？会唔会系小时候嘅罗湖商业城啊，或者罗湖区啊，定还是叫做南山区啊咁样咧？吓， 几个地方都熟嘅、 嗯， 即系南山啊、罗湖啊、 龙岗啊咁样系 都熟嘅。系啊，但我自己最中意咧，即系最中意去。应该就是华强啦。 哇，华强点解？点解系咪放手机啊？ 咁又唔系放手机， 即系被誉为啊，被誉为咩咧？深圳版嘅秋叶， 我又冇嘅，但我觉得佢啲电子零件啦、啊，即系尤其是晶片啊等等咧，系好值得去睇下。 系 啊， 但系你睇晶片冇乜用嘅，因为除非你系一个发明家啫。 唔系，我哋自己咧，即系我做舞台咧，即系有阵时会买啲 equipment 咧，就去到华强买嘅。 嗱，我问深入少少啊，譬如你话买一啲器材啦，一啲設備啦，咁啊，燈光又好，音響又好啦，啊，其實係咪分門別類嘅咧？定還是佢哋好中意有一個乜乜城乜乜城噶嘛？個城入邊咧就有好多個叫做攤位啦，咁其實隱藏住好多唔同嘅鋪頭。嗱，我打個譬如咧，如果心機旁邊嘅聽眾唔係好熟悉內地嗰啲電子城啊，或者乜乜城嘅話咧，好似咧你去咗玉石市場。或者玉器市場，咁你一入到去咧，其實佢有好多好多檔嘅。 係， 咁咧，但係雖然大家賣緊啲嘢都比較我外行人啦，同質啲嘅，但係咧你又可以講下價，又可以貨比三家咁樣，係咪？ 絕對需要添，因為好似啱啱 O 講啦，即係我哋可能啲電子器材啊，或者一啲 equipment 喺邊度買咧，確實我哋咧。如果講燈光音響咧，就要去到廣州買。 哦，喺廣州，廣州邊個位啊？ 即係如果硬件器材咧，就係廣州買嘅。佢直情有個市場咧， 係 專係賣燈光音響嘅器材嘅。 係。 咁當然你喺淘寶裏面都可以揾到啦。 即係網上都可以揾到啦。係啦， 咁跟住咧，第二咧就係、如果你啱啱講，我啱啱話係華強啊嘛。 嗯。 我華強主要係咧去睇一啲叫做電容啊，即係電子零件啊。底板裡面的一些電子零件、 哦、 咁當然香港都有得賣的，但可能我們賣大手啲啊，跟住或者攞嚟去做一些維修啊嗰啲，就可能會在呢、這個華強賣咯。 哦，即係深圳都有嘅，咁、但係你一路講嘅時候，好似已經好到好專門化咯，已經去到即係又電子零件咯， 真 係、 啊、 真 係部件 係咯， 係好細啦。不過講真係啱啱講啦，電容啊，跟住底板啊，睇翻裡面嘅一啲物件啊， 係 咦咁就可能會去到啱啱所講喺深圳裡面咧、個選購會多啲。 嗱，因為我建構個世界咧簡單啲嘅，就係、買下手機殼啊，或者即係插電線啊嗰啲嘅啫。即係未去到你咁深入，要可能要行一日啊，或者咧即係叫做尋寶式咁樣去揾呢啲叫做半工作啦，或者半娛樂自己嘅嘢啦。我哋就通常買啲手機充電線啊，買啲叫做手機殼啊咁樣。即係舊時細個嘅時候就可能即係放下手機啊，或者買下手機啊嗰啲啦，即係比較多少少嘅。我記得咧翻去內地咧貼 mon 貼咧係平啲嘅，即係呢個係唯一我印象之中，即係喺華強北路啊。比較深刻啲嘅一個印象，好似唔知五蚊人民幣啊，幫你貼個 mon 貼啊，防爆嗰啲啊， 防偷窺又有啊，係 啊，類似 防爆又有啊， 即係比較抵玩啲咯，係啊，咁但係依家就真係好耐冇翻去啦，咁啊唔知係咪真係個價錢係咁平啦，因為即係可能人哋人工都貴咗，或者啲物料都貴咗咁樣，可能即係冇呢支歌仔唱啦。 呢、這個都真係要翻到去先知究竟，有冇一啲唔同嘅變化？ 係啊，特別係即係可能有機會食開啲鋪頭啦，譬如啊有啲全國嘅連鎖店，可能因為疫情嘅緣故，其實有啲都執咗， 呢、這個已經打探咗㗎啦， 係嘛？ 係確實真係 已經冇啦，係嘛？ 冇咗好多， 係 啊！但係我只會咁睇啦，一雞死一雞明啊嘛， 咁又係嘅， 係啊，會有更多更好嘅嘢。 呢、這個咧、這個、都係我幾估唔到嘅，即係嗱、一個疫情打埋嚟咧，舊時有啲全國店咧講緊可能全國有400多間、500多間咁樣啦、通常喺嗰、那個餐。 送餐嘅時候，佢咪有張紙嘅， 係 咁即係擺筷子啊、碗啊上面咧，墊住台嗰張紙咧。咁你睇下，哇咁勁啊！重慶啊，又有40間啊，成都又有幾多間咁樣咧？即係通常嗰啲麻辣火鍋最多， 係。 哇！一下子之間咧，真係400多間都可以完全 冇 撤退咗咧，甚或乎成個 brand 冇咗咧，啊！真係原來一個疫情都對內地嘅經濟啦，或者即係嗰個層面都幾大影響咯。不過好似頭先 PC 話齋，即係有啲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啦。啊，容許講一個比較好啲啦，咁樣咁啊，應你2023年啊，睇下 會有啲新嘅餐廳啊，即係到時 PC 翻去內地啊，或者灣區入邊咧飲飲食食嘅時候，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嘛？ 好。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食唔停喎、啊、，PC 我哋系咪？ 系啊，我哋要迎来开关。究竟我哋翻去湾区第一件事，早餐 食咩好？ 食咩好咧？ 我好咩噶？即系我有翻过内地工作啦，以至去到好远。我成日都用呢个例子，譬如成都啊、四川咧，因为夜晚黑食辣食得多啊， 系 咁，所以咧朝头早咧就食啲好清淡嘅早餐，譬如稀饭啦，咩系稀饭咧就是、粥啦， 系 咪先？跟住就食粟米啦，食烚鸡蛋啦，呢啲咧就系 啲粗粮咁样喎。 内地咧比较流行啊， 仲有番薯啦， 系呢啲啦，呢一类啦，系啊。 但系咧，我自己翻国内啦，即系其实咧有几样嘢就觉得早餐系必备嘅， 系咪 啊？一个豆浆， 系 啊，我觉得上面嘅豆浆唔知点解特别好饮。 哦，咁可能系嘅，啲豆可能靓啲啊，剩嗰啲咯。 跟住第二咧就系油炸鬼啦。 哦，系 系啊， 但广东地区可能会多啲话油炸鬼，系啊，因为上到北方咧就比较少啲嘅呢啲油条啦， 系 叫油条。如果北方上到去就叫油条，但系唔系档档都有，可能上海多啲嘅。 想同你分享一个事情噶、 嗯， 就系咧，我哋可能喺香港咧有啲炸鸡嘅连锁店啦， 系 咦，翻到国内咧，佢嘅早餐同香港嘅早餐系完全 系有粥食噶嘛， 系啦，有粥食啦，有油炸鬼卖啦，有呢个豆浆卖嘅，香港冇噶嘛， 冇噶冇噶冇噶， 系啊， 同埋内地咧，佢啲配置咧。譬如你飲美式咖啡啦，佢、產地咧真係唔係美式嘅，即係唔係美國啊或者埃塞俄比亞，即係大家有玩開手沖咖啡嗰啲咖啡豆啦，佢哋都好飲嘅，嚟自一個地方咧，你都幾估唔到嘅。而近呢幾年咧好 hit 係內地方面盛產咖啡，就係、是、雲南啦。 哦， 雲南咧啲咖啡豆咧。近呢两三年咧，个排名咧喺国际间咧系有个 ranking 升咗好多。 我确实真系未试过， 系咪啊？我转个头请你饮翻杯云南嘅咖啡， 咁犀利你随身有？ 系啊，唔系随身。咁我直播室都有个 locker 嘅，咁、 哦、 个 locker 入边咧都有我平时做晨光第一线必备嘅一样嘢，就系、是。咖啡啦、啊，你都知道 我真系冇饮过云南咖啡，话是话 OK 噶，系 try 佢咧香得好紧要，我觉得但系咧个味冇美式嗰啲咁苦涩， 因为 即系冇其他地方啲豆咁苦涩， 茶叶系比较出色噶嘛， 系啊系啊，原来咧茶是故乡。浓之外咧，咖啡咧，可能啲土壤啊，我估呢一类饮品咧，都开始即系佢哋攞咗啲技巧嚟种啊，种嗰啲咖啡豆咧，种得几好，几好，即系当然啦，唔可以以偏概全啦，咁啊，每个地方都有佢嘅好饮唔好饮，即系不过。广东省或者湾区咧，就只能够饮到即系关于内地嘅一啲好饮嘅咖啡咯。就暂时我未发掘到，你话喂，清远会唔会有啲好饮嘅咖啡啊？东莞会唔会有啊？会有嘅，不过咧就唔系嗰个地方种出嚟噶，系啦。咁但系即系关于内地嗰啲咖啡文化好盛行啦。 不过我啱除咗啱啱讲咖啡啦、豆浆啦，跟住仲有油炸鬼啦，仲有啲咩食先？ 仲有我估粥啦，粥系好劲嘅，同埋咧特别喺广东啦，好多唔同嘅粉啊，即系粉面咧，都系广东几好。譬如广州嚟计啦，有好多嗱，即系俗啲咁样讲啊，即系当地人叫屎坑粉啦。屎坑粉咧入边有好多嘅，有啲虾米仔啊，有啲唔同嘅材料落去啦。咁我就问翻啲当地人咧，点解会叫呢个名啦？咁样，嗰个冇噶，就系喺啲。比较冇咁卫生嘅环境底下，而嗰个叔叔咧就开档，开咗几十年噶啦，咁样咁就用咗一个咁嘅名字去称号咯，咁样 咁又好听啲系一啲石磨肠粉啦，类似 系 咪？跟住佢哋有阵时会加啲蛋啊，啲葱花啊，咁样 系啊， 都多嘅国内。咁同埋仲有两个咧，基本上我 肠粉咯，肠粉咯， 仲有两样嘢咧都系必备嘅，即系唔好叫必备啦，即系喺国内里面早餐常见嘅。第一个就系。 包啦，唔同嘅，尤其是菜肉包啦，会比较多嘅。 系、哦、啊，系嗱、啊，呢一种咧包点嘅文化咧、嗯，都慢慢传到嚟香港。 系啊， 依家你见好多地铁站咧都有乜乜包点，乜乜包点。 系系。 其实我记得旧时细个咧，就真系香港咧就食翻啲肠仔包啊，啲、 嗯、 鸡尾包多啲嘅，即系 西式啲啦， 西式啲嘅、嗯。但系依家咧就多咗，尤其是多咗地铁站嗰间连锁式咧，就变咗好多。糖包點啊， 嗯、 即係比較中式啲嘅一啲包點咧，咁就譬如頭先講啦， 蒸飯啦、 啊，係啦、啊，蒸飯啦、啊、呢一類啊，係啊，即係變咗就成為咗特別係香港人一個早餐必備啦、 嗯。 我估咧翻到內地咧，其實呢啲 但價錢真係差太遠啦， 即係點啊？ 差咗接近一個零嘅。 即係你意思係翻去大陸食同喺香港食， 講緊係國內係一兩蚊就已經一個包。 唉，你翻去睇下先啦，可能依家唔 同啦， 依家唔同啦。即係我深信，依家我哋舊時睇嗰啲，等於上一節我講話，你翻華強北路黐個摩貼要五蚊，我深信依家一定唔得咯。等於你頭先講嗰啲包一兩蚊起跳，可能都唔得噶啦。係，唉，冇噶啦，百物騰貴， 唔好漏咗呢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 係係係。 就係餃子啊！ 我餃子 係 係啊 係 啊 係 啊！ 早餐即係國內呢類型咧，即係尤其是餃子啊、小籠包呢類型咧，其實都係好受歡迎。 真係哇！即係 PC 咁樣講咧，講完之後咧，我估咧大家都好想翻去灣區食下早餐先啦。咁啊，一路聽咧，一路咧流下口水啦。咁啊，希望咧禮拜六嘅早上咧，大家聽完個節目咧，都可以食翻個靚嘅早餐啦，係飲杯靚嘅咖啡啦，同你中意嘅人咧一齊咁樣啊，展開美好嘅一個早上。多謝我好拍档啊 ,PC 施俊卿， 多謝 你，下个礼拜再谈过， 拜拜。 拜拜。 和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呜，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的豆浆，耶、yeah ，却黏着还想要，哦耶，你吃完金黄油条，爱情又要再发酵。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